像三月，浪漫的季节，醉人的诗篇。

眼睛，任凭此生此世长睡不醒，你就是我的来生。 爱是绝技，

阳街上，你注视着树叶清晰的脉搏，那冰天的一声耳落，你沉默倾听着那一声歌，你像一封古早的信，你转过了身，是锁上了门，在无人相问，那夜雨不停有婴儿啼哭，为未知前生作伴，那早谢的花开在泥土下面，等小小的雨洒满天，每一次你扬起慌张的脸，看云起云落变迁，等等不到春，春等不到秋，等不到白首，还是走吧，甩一甩头，在这夜凉如水的路口，那长夜的少 轻地告诉你，在那遥远的故里，有片青青的山坡地，叫我如此地着迷。鸟儿在婉转地啼，涓涓呢喃地是消息，奏扬着宇宙的旋律，伴着那轻舞的小夜曲。什么叫

是计较公平不公平，